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为了能够顺利逃脱，月关将手中奇容通天菊疾飞而出。当那灿烂的菊花即将来到马红俊身前时，月关看到的却是马红俊嘴角处不屑的笑容，以及一柄黝黑的巨大三叉戟。月关去势强劲，为了夺路而逃，他已经用出了全力。因此，虽然他眼看着那黑色的三叉戟挡住了自己前进的道路，也只能硬生生地撞了上去。那瞬间的碰撞令月关感觉到自己的内脏仿佛都要破碎了一般，整个人连带着他那奇容通天菊武魂就像是撞上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钢铁壁垒。奇容通天菊武魂应声破碎，连带着月关的身体也被倒撞而回，眼前一片金星，口鼻之间鲜血外溢，身体没有感觉到疼痛，却已是全部陷入了麻痹之中。纯力量的较量，在整个大陆上恐怕也没有谁能够震开唐三手中的三叉戟。月关固然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但作用力有多大，反作用力也同样有多么巨大。唐三完全是凭借蛮力与海神三叉戟的结合阻断了他的去路，也就那么凭借纯粹的力量将这位菊斗罗震飞而出，不只是震破了他的奇容通天菊，甚至也震碎了他的胆子。 你真的是你唐三？ 我们又见面了，菊斗罗前辈。 唐三，放过我，你应该知道我们所做的所有事都是教皇陛下指示的，只要你肯放过我，我加入你们天斗帝国也行啊，我可以帮你们对付武魂帝国，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一名封号斗罗啊。 月关前辈，当初在那茂密的星斗大森林中，你们可曾放过我和小五啊？你们可知道那次的事让我和小五受了多少苦？你们又可曾放过蓝电霸王龙家族？可曾放过我的父母，还有无数惨死在你们武魂殿手中的强者？武魂殿做的孽已经太多了，挺直你的腰杆吧。是的，你是一名封号斗罗，让自己死得有尊严一些。 唐三没有再看月关，眼中流露出一丝浓浓的悲哀，不知道是因为月关的卑躬屈膝，还是因为他想起了什么，月关的脸色再次变了，但这一次他的脸色却是变得冰冷了。唐三的话已经十分明白，他根本不可能放过月关。月关从来没想到身为封号斗罗的自己竟然也有这么一天。 是啊，你说的对，身为封号斗罗，我为什么要如此卑躬屈膝？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因为我自己，如果不是因为我贪恋武魂殿能带给我的荣华富贵，又何至于如此？如果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的话，下辈子我一定选择自由。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自由自在的生活比什么权势、地位、金钱都更重要。或许死亡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唐三，在你动手之前，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一个魂环都没有，却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我有一种隐藏魂环的技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就让你死得瞑目吧。 一边说着，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缓缓前指，在他身上一个接一个的魂环悄然出现，四黑一红一黑三红九个魂环，每一个的出现似乎都令空气变得凝重几分。 当他们完全显露在唐三身体周围时，不只是月关惊呆了，就连一旁的马红俊也已呆住。 输给你，我死得不远。不过，我不会束手待毙的。想要我的命，就来拿吧。 胖子，你和小五退后。 月关全身光芒再亮，破碎的奇荣通天局重新凝聚，一瞬间就完成了武魂真身。到了这时候，他已经放下了一切顾忌和对生命的渴望，将自己的斗志与魂力彻底的燃烧。而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也已经指向了月关胸前，湛蓝的光芒从唐三脚下升起，瞬间笼罩了他整个身体，蓝银真身已经发动。与此同时，唐三身上那排列在最后一位的红色魂环自从附体以后第一次亮了起来。月关整个人此时看上去极为凝厉，奇荣通天局真身在他不计代价的魂力注入下疯狂地震颤着，他身上亮起的也同样是排列在最后一位的第九魂技。巨大的奇荣通天局破空而起，月关竟然没有用它来防御自身，凝视着唐三，他一字一顿的高喊，他的声音似乎充满了一种奇异的魔力，每个字吐出，空中的奇荣通天局都会变得巨大几分，上面的金光也变得更加晶莹欲滴。 菊花残，满地伤，花落人断肠。 伴随着他最后一个字吐出，半空中那已经变得无比巨大的奇荣通天局轰然破碎，每一片灿金的菊花瓣都如同一柄月牙刃一般瞬间旋转起来，所有花瓣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色龙卷，从天而降，直奔唐三而来。与此同时，处于蓝银真身状态中的唐三身上的蓝光突然变成了青色，一声嘹亮的龙吟声从他身上震荡的魂力中释放，红色的第九魂环瞬间融入本体，紧接着青光大放，一头无比巨大的青龙骤然从唐三身上释放而出。是的，天青牛蟒大明一生都没有完成的夙愿，在他将自己献祭给唐三，成为了唐三的魂环后终于完成了。这青龙形态是献祭后大明进化之形，这也是唐三蓝银皇十万年第九魂技之一蓝银天青龙之魂。没有任何花哨，那巨大的青龙骤然撞入菊花瓣形成的金色龙卷之中，无数剧烈的轰鸣声在空中爆响，两大第九魂技的碰撞直冲云霄，金与青两色光芒所带来的震撼甚至令天空中的阳光在这一瞬间都变得暗淡了许多。魂技的碰撞本身就相当于两名魂师的直接对话，几乎就在两大第九魂技碰撞的一瞬间，月关的脸色就已经变得一片苍白。唐三没有使用他的海神三叉戟，正面的第九魂技碰撞只是一瞬间，月关就明白哪怕是这样的魂技碰撞，自己也远远不是这个年轻人的对手。他的奇荣通天局所形成的龙卷根本无法伤到青龙半分，每一片菊花瓣与青龙身上的龙鳞碰撞都会瞬间消失，其产生的冲击只不过是让那巨大的青龙身上亮起一道光华而已。就在这时，另一声轰鸣骤然响起，月关只觉得脚下一震，下一刻自己的身体就已经失去了控制能力，整个人冲天而起。在他身下，另一条巨大的青龙腾空而上，几乎是一瞬间就用巨大的身体将月关缠绕在内，强烈的挤压力令他根本无法呼吸，魂力消耗巨大又受了伤的他已经失去了全部的反抗能力。唐三站在原地脸色不变， 虽然同样是第九魂技，但是十万年魂技与万年魂技最大的差距就是使用同样的魂力，你能释放出的只有一个第九魂技，但我却可以释放两个。小五，我们走。 嗤的一声轻响，先前那条巨大的青龙已经冲破了奇荣通天局花瓣的束缚，彻底破开了月关这最后的希望，从天而降，直奔另一条青龙撞击而去。 唐三没有再看月关，转身腾空而起，一根蓝炎黄甩出，缠绕在小五腰间，将爱人拉到自己身边。他根本不需要再去看，这场战斗已经结束。那缠绕住月关的第二条巨型青龙，正是他的第九魂技的第二技能——蓝银青龙缠之刃。作为唐三魂环技能中最强大的控制技能，它既不像无定风波那样攻防一体，也不像迟钝神爪那样足以令人迟钝十秒，但它同样也没有无定风波的成功率限制以及迟钝神爪的抓取要求。被蓝银青龙缠之刃笼罩，想要挣脱，那么综合实力必须要在唐三之上，这是首要要求。其次，还需要有足够强悍的技能来冲破束缚。这两点月关都没有，所以他就只能在那青龙缠绕之中承受另一个第九魂技龙之魂的洗礼。剧烈的轰鸣在身后响起，哪怕不用眼睛去看，唐三也能感觉到月关连尸体都没留下，也同样没有贡献魂骨。他不愿意看到月关的死状，毕竟曾经他对这位封号斗罗还产生过好感。战争是残酷的，唐三深悉这一点，不杀敌人就要被敌人所杀，仁慈在战场上就是罪孽。 再见 三哥，你的实力现在真是太恐怖了。 如果有的选择，我宁可不再杀戮，但现在不行，仇敌尚在，我们不能有半分仁慈。我会把我的全部实力用在战场上。 刚才那一战，唐三皆是一力完成的。准确地说，他使用了一个第八魂技和两个第九魂技，就从这个世界上抹杀了包括一名封号斗罗在内的50名魂师强者。整个过程持续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干净利落。而且马红俊丝毫也没有感觉到连续施展三大强势技能的唐三有魂力不足的感觉。全面压制，没有给对手一丁点机会。他知道自己这位三哥已经成长为了一名恐怖的控制系封号斗罗。当三人重新回到七怪聚集之处时，戴沐白四人已经不在了，只有几名敏堂弟子留在这里，正在等待他们回来。唐三一落地立刻问道， 有情况。 宗主，我们先后发现了三队身份不明的魂师进入侦察范围，都是由50名魂师组成，正在从不同的方向包抄后勤补给大军。他们的行动速度很快，戴老大他们已经去迎击一支，还有两支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我们已经通知天斗帝国护粮军队那边了。 武魂帝国这次是下了血本，只是不知道是否每一支魂师队伍都有封号斗罗带领。走，带我们去找最近的一支。 啊，戴老大他们不会有问题吧？ 千万不要小看老大他们，他们四个在一起，有小奥和蓉蓉的辅助，或许效率比我们还要高呢。看来我们暂时是汇合不了了，武魂帝国这次出动的劫粮队伍恐怕还会更多。刚才忘了把那些魂师的魂导器都截下来，被我的蓝银虎鲸镜之灭给毁了。待会儿我们倒要打劫他们一番，看看他们都带了什么好东西，同时从他们身上弄些魂导器，也能让我们的运粮队伍轻松一些。一个魂导器啊，最起码也能运送一吨粮食。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